客栈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，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哈，爱拼才会赢。其实啊，我有的时候就喜欢听这，如果说你听够了一些中文歌曲啊，特别想听一些这个包括闽南语呀、粤语的歌曲，有没有？比如说像千千阙歌爱拼才会赢，还有那一首往事只能回味，是不是来回味一下经典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这首歌啊，来自张震岳的《爱的初体验》，跟刚才那一首完全不同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。明天呢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呢27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22摄氏度，东北风3级，预报有雨啊，也请听众明天出门记得带好雨具，做好防雨措施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 快的周一哈。听众朋友们，周末有去哪里玩了吗？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讲一讲呗，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好玩的地方啊，或者说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好吃的餐厅呢，都可以来告诉貂蝉啊，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也沾沾光去玩玩去吃吃呗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家餐厅啊，嗯，说一家全程让你甘愿被调戏的餐厅，简直是太厉害了。说呀，之前呢，说这写这篇文章这个小编呢，去了一家魔法的餐厅，一坐下来啊，就惊呆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说服务员啊，先过来擦桌子，但是手上的这个抹布呢，就会消失了，像变魔术一样，就是还没有回过神儿，他就已经走了。说然后呢，这里面这只是刚刚的开始，接下来呢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惊喜，有独特的点餐方式啊，说这里的点餐方式你一定是没有体验过的，服务员呢递给你一个菜单，让你把想点的菜在心里默念几遍，然后呢再写在纸上藏起来，不用给他看，但是呢你不会想到一会儿他准能把你想要的菜给你端上来。哇，也是很神奇的呀，就是有一种充满魔法的餐厅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众去过这样的餐厅呢？如果有的话呢，你可以来告诉貂蝉啊，你去那家店的地址是哪里哈、啊，让貂蝉也去见识见识。然后呢，说这个小编呢就问这个服务员说，万一你上错菜了怎么办呀？服务员小哥呢就笑了笑说，错不了，要是真的错了，上什么就送给你什么。哇，这也是很好啊。说呀，上菜的方式也是非常的酷炫到不敢眨眼。说呀，明明点了个烧鸡，可是主厨却端上来一个空盘子，刚要发火，哎，您怎么没给我上菜呀？就发现他们放了，在盘子里点了把火，就当着你的面把烧鸡变出来了。哇哦，好，就是还有一些新奇啊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餐厅。说呀，就连一盘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牛排也是有魔法的，在白盘子上撒了一些黑胡椒，然后吹一口气，居然就神奇般的出现几个神秘的字母。哦，这个可能他提前在盘子上会做一些准备，然后把这个黑胡椒粉撒上去，吹一口气就会出现几个神秘的字母，这个还是能想到的。像那些把这个在盘子里放把火把烧鸡变出来，或者说擦桌子的时候把抹布变没了，真的是魔术哈，真的是没有去过这样的餐厅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时间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，来告诉貂蝉您有去吃过一些神秘的餐厅是什么呢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微笑加九十九滴眼泪，等于百分百恋爱，苦辣酸甜，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，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，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，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，保存期限是永远。

首歌来自西莫花一冷点的悟空啊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同时呢，也可以来告诉貂蝉啊，你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，好吃的地方啊，都可以来告诉貂蝉，貂蝉也会第一时间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刚才我们继续来说这一家餐厅，一家很神奇的餐厅啊。说呢，服务员擦桌子的时候呢，会把这个抹布呢变没，在上菜的时候呢，端来一个空盘子，然后点一把火，然后会把这个烧鸡变出来，很神奇，很神奇的呀。说呢，还有火爆的裸眼 3D 餐桌秀，这里也有可爱的小厨师在你面前来收集食材，然后用五种不同的粮食和果蔬制造成五种不同颜色的酒，叫做五粮液。但是啊，此五粮液非彼五粮液，大家懂的。说呀，制作好后呢，服务员会给你端上来五个杯子，真的给你倒上五杯不同颜色的酒，而且呢，这五种颜色居然都是从一个酒壶里面倒出来的，你想要什么颜色就能给你倒出什么颜色，这个壶是不是好神奇啊？就记得像还记得当时看《甄嬛传》的时候，一边能一个酒壶能倒毒酒也能倒普通的酒，真是好神奇哈。说呢，还有更厉害的，当你倒完酒之后呢，服务员还拿出来一个勺子，直接把酒壶打开，居然还能盛出一堆爆米花出来。哇哦，这个酒壶真的是全能啊，能倒酒还能装爆米花，没准还有很多出其不意的东西在里面。说呀，这个桌子除了可以播放 3D 秀以外呢，还可以用来看电影。当然你要是定下来呢，这张桌子放什么都随你来选，比如说你想求婚啊，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主题的晚会呢，都可以在这个桌面上给你呈现出来，是不是很酷炫啊？真的，如果求婚的话一定是很浪漫哈，突然你跟你男朋友啊，或者说你跟女朋友的画面会出现在桌子上，哇哦，真的是我第一次听说过。说呀，这家餐厅的吧台呢也是惊喜连连，当你吃饱了到一楼的吧台坐坐，没想到呢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惊喜的，比杂技还厉害的花式调酒，看的呀是让人眼花缭乱的，你还要慎重的去跟调酒师聊天，否则容易被他涮啊，比如莫名其妙放把火，然后变出来一瓶酒给你把擦掺，然后用意念把它给折弯，心情好的话呢还会送给你小礼物。说下这个调酒师呢，身兼魔术师，也是多才多艺，酒的调味呢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只要跟他沟通好你想要什么样的味道，他一定能调出你想要的味道，而且包你满意。说了这么多，这里就是魔术主题的酒吧餐厅 4ACE， 这个 4 呢就是 1234 的 4FOUR ACE， 就是 ACE 4ACE， 在这里用餐啊，真心是让你惊喜不断的，边吃饭还能边享受到超过瘾的近景魔术，来这里呢一定会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用餐体验哈。而且呢，说这家店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，一会儿呢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有没有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值得推荐的地方呢，来告诉貂蝉，或者说这时间也可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客栈里跟貂蝉聊天吧。 然驱散当中光的阴霾，闪亮的舞台见证我骄傲的存在，我在人海用力的让梦想盛开，想象我的未来，我的 大礼包疯抢啦！保养免工时费，最低仅需614元起，狼多肉少，各位抓紧！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大兴区金梁路狼发路口北，83790100。

许空气把脏话当作是在对你雨纷纷，雨纷纷就不理他陌生。我听闻，我听闻你的所沉 默，悄无一声落在那座夜城，别再落地上大声。 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《烟花易冷》，来自听众乏味的点歌啊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我是貂蝉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，来告诉貂蝉你喜欢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同时呢，也可以来告诉貂蝉，你有什么好吃的餐厅值得推荐的呀，或者说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值得推荐呢，都可以来告诉貂蝉，让我们也沾沾光，去玩玩，去吃吃呗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才那一家很神奇的餐厅哈，一家充满魔法力的餐厅。除了呀有很多细节的魔法之外呢，说他们家这个好吃的呀味道也是一点都不差的。这道菜叫印第安烤鸡，就是刚才大便烤鸡的那道菜，就是服务员会端上来一个空盘子，然后在里面点上火，突然这个烧鸡就出现了。说除了好玩，味道也很不错。鸡肉烧的外皮微微有点脆，但里面呢是肉鲜嫩多汁，而且很入味，不会觉得很干和乏味。而且啊，看着是蛮有食欲的，很好吃。还有这道菜叫低温慢煮陈年普洱澳洲骨丝牛排，哇，好长的名字啊！再说一遍，低温慢煮陈年普洱澳洲骨丝牛排，有2、4、6、8、10、14个字。低温慢煮陈年普洱澳洲骨丝牛排，这个就是刚才吹一口气变出自然的牛排啊，那个神秘的字母呢就是 4ACE 了。说呀，说牛排的亲自呢来撒黑胡椒，服务呢还是蛮好的，而且呢也是特别的好吃。低温慢煮，肉很嫩，肉香伴随着普洱茶的香味，也是像有魔力一样让人爱不释手。说呀，说你吃完了这一次之后，保准你想去第二次哦，好有信心呀。说的这道菜呢是孜然羊肉披萨，哇，这个披萨也是蛮厉害的，孜然羊肉味儿的，上面呢放的是香菜，看似不挨边的搭配，味道呢是超级好吃的。薄薄的饼底很脆很香，饼上面的肉也很多，带着香菜吃呢就是铁板羊肉的味道，不带香菜就是羊肉串，总之呢肉嫩又不膻，一定呢要来试一试，也是第一次听说啊，孜然羊肉披萨值得去尝试一下，如果喜欢吃披萨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，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。继续的这一道菜呢叫黑松露奶汁宽面。吃过生鸡蛋拌牛肉，生鸡蛋拌意大利面的也是一样不差呢。宽面吃起来呢很筋道，而且面条的面积它是宽面嘛也很大，裹满了酱汁和鸡蛋，吃起来非常的香。说的我真是有时间的话，这家店一定要去尝一尝，去试一试哈。还有很多好吃的，一会儿呢貂蝉也会来给介绍给大家哈。这家店呢叫 4ACE， 这个 4 呢就是 1,2,3,4 的 4， 4ACE。 地址呢是在工人体育场北路8号三里屯 SOHO 3-117，在北京麦西美家医疗美容院的对面，人均消费大概在120块钱左右。无论是环境还是菜品啊，都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，快乐也会变老大，让我们快出发，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，常常忘记了回家。 这一首歌来自林依轮演唱的《向快乐出发》。其实每天我们都要向快乐出发， 早上很开心的去上班，然后晚上呢很轻松的下班，每天都要快快乐乐呢。同时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啊，来跟貂蝉互动吧，来告诉貂蝉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刚才啊，一位听众点了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，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听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

是发现每时每刻期待的是团圆。你让我长大，我陪你变老，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努力寻找生活的依靠，所有的付出一定有回报。岁月的蹉跎，无声无息催人老，幸福的瞬间就是你的微笑。 北京时间的17:52，欢迎您继续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这一首歌的名字叫你养我长大，我陪你变老，来自听众你叫什么呢？是一堆睡觉的那个表情啊，来点的一首歌曲。我们继续来说刚才介绍那家餐厅的好吃的这道菜呢，不能叫菜，可以说是一份甜点了哈，叫贝果汉堡。贝果汉堡一共呢有5种口味的汉堡，也是第一次听说啊。它是一个长条的盘子，里面呢有5个汉堡，就是那种5个小汉堡，是5个不同的口味。第一个呢是黑旋风，是竹炭面包，里面夹了辣鸡肉和蔬菜，酱汁好丰富啊，鸡肉很嫩很滑，辣味辣得好爽。竹炭面包是黑色的啊，这也是第一次见过哈。有听众朋友们听说过吗？竹炭面包里面夹着鸡肉啊和一些蔬菜。第二个呢叫红菜头，这个面包是红色的，面包夹的面包吃起来会有淡淡的甜味儿，里面夹了芝士跟火腿，感觉吃起来有点像三明治的感觉哈，也是蛮稀奇的。第三个呢是巧克力，里面有香浓的奶油芝士，好大一口咬下去，外面是巧克力味道的面包，里面的馅料呢好细腻的口感，味道呢也很甜。这个吃起来像一个面包一样哈，巧克力味的面包里面夹着奶油芝士，很好吃的样子啊。这个呢叫原味贝果，原味的面包吃起来呢有一点麦香的味道，里面呢有一根大香肠，一大口下去全都是肉。哇，这个香肠是蛮大的，它要大过那个面包的长度啊，那很大夹在里面。最后呢一个是青汁蔓越莓，里面呢有鸡蛋，然后是酸黄瓜，吃起来呢酸爽过瘾，面包也带一点点的果香味道。贝果汉堡有5种口味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尝一尝，去看一看啊。继续的这个叫绚丽彩虹沙拉，里面东西也超丰富的，有牛油果、黄桃、西柚、小西红柿、芝麻菜。哇，平时我们吃的沙拉呢里面就只有一些紫甘蓝呀、黄瓜呀、一些生菜啊这些，而这个绚丽彩虹沙拉呢它的料是很足的哈，有牛油果啊、黄桃啊、西柚啊、小西红柿、芝麻菜等等等等，还有很多很多。说来吃浇上去各种水果的甜味儿，芝麻菜的苦味儿，西红柿的果酸味道，再加上牛油果那饱满的口感，吃菜啊都觉得吃得很开心。而且呢说这里面的酒啊也都是很有特点的，有绿色的，还有红色的，绿色的叫凉夏，红色的叫玫瑰之吻，而且这个杯子也是蛮好看的，都是非常的新奇啊。说当你付钱的时候，收钱的小哥还会把你的钱变美，网友一定要小心一些啊。是一个非常有特点有奇特一家餐�ing哈，叫做 4ACE 1 2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FOURACE 就是四 FOURACE， 地址呢是在工人体育场北路8号三里屯 SOHO 3-117，北京麦西美加医疗美容院的对面哈、啊，工人体育馆北路8号三里屯 SOHO 3-117，北京麦西美加医疗美容对面。嗯，人均消费大概在120块钱左右。店名呢叫做 FOURACE， 1-2-3-4的 FOURACE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一定要去尝一尝这家餐厅啊，会有变魔术的餐厅，然后会各种各样好吃的餐厅哈。感兴趣的呢，一定要去尝一尝。好啦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哈，来告诉貂蝉你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好吃的地方吗？有一些值得推荐好玩的地方吗？就可以来告诉貂蝉，让貂蝉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去吃一吃，玩一玩。好啦，祝福大家有一个完美的一天哈，愉快的周末，要吃一顿丰盛的晚餐。 沙滩，如果我变成小孩，如果真的那么难，没有人了解我吧，我是怎么想？我希望要的生活，谁说了才算？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。说不需要听，不需要那么慢。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，我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？看一本书，走一段路，逛一个美术馆，听一首歌，过一条河，喝一碗酸梅汤。在这一秒，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过往。左想右想。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，于是我看见了海浪，于是我前往一个机场，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忘了些麻烦。时间它静止了吗？我想想未来，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。